云端口上看蚂蚁慢慢爬，隔壁的小狗哇哇的在打架，热闹的弄堂有高人玩杂耍，没有人理他，他还得等呢。眼看小小情绪他快要我昏头，可公主感人他还慢慢有戏头，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，在我家乡自扣带得像个木头，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，好好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，最最甜蜜时候左手拉你右手，带你回家吃饭，外婆到先分走。 也许每个骑士